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9月20号星期一，中秋假期的第二天。 节目开始，首先祝听众朋友中秋快乐。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4.3，处于轻度拥堵级别。明天是周二，中秋假期，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没有限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开园，北京又多一张城市新名片。 天津方面，京津冀特色细胞谷试验区在天津开发区挂牌，打造国内领先研发转化基地。 河北廊坊文安县持续实施河流综合治理，促进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遗产日中秋情专场活动。 意大利通过全民健康码法令后，疫苗接种者骤增。 文体资讯关注北京53项特色文化活动，陪伴市民过中秋。 体育方面，最美空手道选手龚丽全运夺冠，用实力带动项目发展。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疫情。9月20号，福建省政府召开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介绍最新情况。福建省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福建各项工作继续有序推进。漳州市已经连续2天无新增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莆田、泉州连续2天新增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保持在个位数。截至9月20号的上午8点，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没有出现关联病例。 目前福建省已经设置了集中隔离点、隔离酒店296个，准备隔离房间35691间。截止到9月19号24时，莆田、泉州、厦门、漳州四地已经追踪并且落实集中隔离29355人。 记者20号从福建省莆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发布会上了解到，9月10号至19号24时，莆田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9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例，本土病例190例，其中危重型和重型各1例，普通型102例，轻型86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目前确诊患者正在诊治，总体病情稳定。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的院长蔡建荣介绍说，在诊治过程当中，医院注重开展多学科诊治，发挥中医药优势，辨证施治，主要予以止痰、祛痰、营养支持、适当的体位引流、心理疏导以及中药制剂及增强免疫力等对症治疗。另外，对儿童侧重精神安抚和心理疏导，对青壮年侧重于观察和中西医结合治疗，对老年人则是侧重监护、加强营养和呼吸支持等。 国家卫健委20号通报， 9月19号0至24时，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1例，含3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其中浙江2例，广西1例，本土病例28例均在福建，其中厦门市16例，莆田市7例，泉州市5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近日，我国再次出现本土新冠肺炎疫情。随着中秋假期来临，许多民众都规划了外出旅游。疫情期间，假期出行需要注意什么？景区等场所又如何做好疫情的防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对此做出了回应。 旅游景区要落实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一级巡视员侯振刚表示，旅游景区要合理控制游客接待上限，严格落实门票预约制度，对容易形成游客聚集的项目和场所要加强卫生管理，加强客流引导，防止游客瞬时聚集。旅行社要对旅游产品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合理控制团队规模，做好旅客的信息采集、健康查验和体温监测。 另外，文化和旅游部要求各类文化和旅游经营单位要加强对于员工日常的健康监测和管理，及时掌握员工的状态、出行轨迹等情况，确保员工健康上岗。对于客运场站以及交通运输工具，交通运输部应急办的副主任卓力表示，要做好消毒通风、测温验码、人员防护、客座率限制、发热人员移交以及防疫宣传等措施。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北京。北京环球度假区于20号正式开园。20年，这个代表国际顶尖水准的主题乐园呈现在世人面前，北京从此又多了一张城市新名片。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刘莹莹的报道。 上午11点十分，伴随着游客的欢呼声，北京环球影城闸机打开，首批游客在雨中小跑着进入园区。 特别激动，8点从天津出发，然后到这儿， 主要是庆祝一下环球终于开园了，感受一下开园的氛围。 北京环球度假区包含北京环球影城主题乐园、两家主题酒店以及环球城市大道。游乐项目既有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也有北京独家的功夫熊猫。 排队是 S 型的吧，然后不停的在走走停停的，不会觉得时间特别漫长，一个小时左右。 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集团董事长威廉姆斯在开园仪式的致辞中难掩激动。 I have personally looked forward to this day for over 20 years. 这一刻我本人已经等待了超过20年。度假区体现的是我们非常成功的合作关系，没有所有的配套基础设施，就不会有这座完整的度假区。 根据预计，北京环球度假区每年接待游客数量将达到1000万人次，将直接拉动本地近千亿的文旅消费市场。首旅集团董事长宋宇表示， 北京环球影城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主题公园度假区，中美双方团队秉承同一个团队、同一个梦想，生动实践了中外璀璨文化的交流融合，打造出这座北京文化旅游新地标。 9月20号，北方最大的主题乐园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开园。而哪些地方的游客最积极？去哪儿发现？北京游客买走了开园首月40%的门票，而天津和上海分别成为第二和第三大客源地。另外呢，排名前10的客源地中有6个南方城市，依次是上海、成都、武汉、深圳、重庆和南京。 外地游客专程来北京打卡环球影城，怎么才能更便宜？去哪儿网数据也显示，未来一个月内到港大兴机场的机票比首都机场便宜230元左右。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距离环球影城大约62公里，乘坐公共交通需大约1小时30分钟，而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搭乘公共交通前往环球影城则需1小时20分钟。对于搭乘飞机来北京的游客来说，两座机场前往环球影城用时相差无几，选择大兴机场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9月19号，北京铁路迎来了客流出行高峰，共发送旅客94.77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发送了51.92万人，天津地区发送15.44万人次，河北及其他地区发送了26.96万人次。 9月20号，北京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大约70万人次，其中北京站客流是以哈尔滨、沈阳、秦皇岛等方向为主，北京朝阳站则是以哈尔滨、长春、沈阳、承德等方向为主，北京西站以邯郸、石家庄、郑州等方向为主，而北京南站则是以天津、济南、青岛、上海等方向为主，北京北站以包头、呼和浩特、大同和张家口方向为主。 旅客服务方面，北京站、北京朝阳站在购票高峰时段开启了全部的人工售票窗口，北京西站在南北二楼大厅12306服务台处向旅客提供免洗消毒液，并在北二楼设置了免费口罩领取机，北京南站在高峰时机全面开启京沪、京津四个快速进站厅，并且加强了候车室内的通风换气。 20号，中秋小长假第二天，铁路等部门统筹疫情防控和安全检查，落实便民利民服务措施，努力确保广大旅客安全顺畅出行。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20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730万人次，加开列车524列。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公司用吕梁革命老区红色元素以及沿线的风光图景装饰太原至吕梁间12趟动车组车厢，让老区人民回家团圆之路更加温馨。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公司在各大火车站服务台都增设了城市交通导引功能，加大了与航空城市交通的联动运输。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安排了宜昌、襄阳、还有青岛、杭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方向的34列动车组列车重连来运行。 电力方面，国网山东日照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强化对辖区内青岩铁路沿线供电设施的巡查维护，做好线路测温和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国网河南宁陵县供电公司积极对接当地铁路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对陇海铁路沿线供电线路进行巡查检视，消除了用电隐患。 19号和20号降雨持续，那这次降雨情况如何？天津市排管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都做了哪些工作？我们来听一下天津台记者吴玉斌和马小萌采写的报道。 由于地势低洼，每逢降雨，南开区、华堰地区的滨西地道都很容易出现积水的情况。昨天降雨后，排管部门立即启动滨西地道一处一预案，全员上岗值守，并在地道出口安排2台大型泵车随时待命，将雨水排入滨水西道雨水管道进行排沥。市排管中心排水十所运行部部长高翔介绍说， 每一部泵车每小时是1600立方，咱那2部泵车的排水能力是每小时3200立方。从咱日常的排水经验来看，每小时降雨在30毫米以内，咱地道可以不积水。咱现在包括这个移动泵车操作，每个车4个人，加上负责周边的巡视安全等等的，这一共就12个人，就是昼夜值守。 为了快速排除积水，全市所有雨水泵站、地道泵站及临时泵站全都开启运行，巡视人员也坚持雨中巡查，实时上报积水和排水设施运行情况。1000多名排水职工全都上岗，坚持雨不退境、人不离岗。这场降雨中，本市气象部门还发布了大风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为此，滨海新区派出272支巡查排险队伍，密切关注雨情、潮位发展变化，做好强降雨、风暴潮防御工作，并提前对社会公众发布预警信息及防灾避险提示，严防灾害事件发生。公安部门实行了最高等级勤务，对下沉道桥及55处低洼易积水道路实施巡控值守。住建、城管、交通运输、农业等部门也提前做好在建工程停工准备工作。 生物医药产业是天津打造一加三加四现代工业产业体系的重点产业之一，也是在制造业历史中打造一主两业产业新格局的两翼之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天津市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基地，正在以建设京津冀特色细胞谷试验区为全新契机，继续扩大生物医药产业优势。来听天津台记者吴妍妍的报道。 开发区细胞产业龙头企业博雅干细胞是国内唯一一家面向全球提供全系列自动化干细胞分离和存储设备的产业集团。最近，公司副总经理张磊正忙着公司新产品骨髓细胞手术室及时分离系统的国内上市审批。在这个过程中，开发区有关部门主动服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张磊说， 他们多次到我们的企业进行沟通交流，还联系到自贸区，可以对于在国内尚未上市的、在国外已经上市的这样的一些医疗器械或者药品进行一次性的进口，就可以在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临床应用。应用以后取得的临床数据有利于支持我们在国内的医疗器械的注册。 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就像开发区生物医药企业的后勤部长，为生物医药产业链上的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服务保障，引领支撑产业发展。天津开发区现有生物医药企业400多家，2020年生物医药产业产值达到 273.5 亿元，国家及省级高水平研发机构40多家，已经培育引进多家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疫苗、抗体等生物技术龙头企业。下一步，围绕京津冀特色细胞谷实验区建设，天津开发区将充分依托现有产业生态，通过接链补链发挥产业集聚效应。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作为2021年中关村论坛的一项重要活动，全球未来城市发展平行论坛即将举办。来自全球各地的专家学者将会聚焦无废城市绿色未来主题，共话未来城市的发展大计。 论坛将应用视错觉视频技术，在主会场采用大面积弧形屏加顶部调屏结合的方式，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同时，现场还将通过边缘融合技术全方位还原中关村论坛部分的活动场次，达到全方位沉浸式体验的效果。 此外，本次中关村论坛还将会举行全球企业家创新论坛，让企业家们分享创新发展经验、企业创新技术、创新合作模式。届时，中国第一台非线性模拟计算机红旗551的核心研制者将会讲述中国计算机拓荒者的故事，而红旗551的复制机型也将会在现场亮相。 19号是第九个北京湿地日。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目前北京市400平方米以上的湿地总面积达到了 5.87 万公顷，占北京市总面积的 3.6%， 万亩以上的大尺度森林湿地有十余处。未来还将规划一河三横四纵的湿地布局，14五时期北京市将会再添小微湿地50处以上。 近日，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北京市湿地保护发展规划 2021-2035年》，其中明确，到2025年，湿地生态功能得到改善，湿地保护率不低于 70%， 小微湿地修复数量不少于50个。而到2035年，湿地生态功能将会进一步的改善，湿地保护率不低于 80%， 小微湿地的修复数量将会不少于100个。 从19号起，首班车北京地铁10号线西土城站开始封站改造。由于涉及四座出入口改造，工程量大，工期较长，西土城站封站改造将持续到明年的1月11号。未来地铁10号线和昌平线将可以再次换乘，换乘时间只需要2分钟。 此次西土城站的改造封站时间长达115天，为何要这么长时间？相关负责人透露，除了建设两条换乘通道之外，现有10号线的四座出入口也将会进行改造。同时，10号线的站台与站厅之间也将会增加两处楼梯，工程量大，因此工期较长。 目前10号线西土城站共有 ABCD 四座出入口，分别位于学之桥的四个方向。在车站改造过程中，南侧的 C 口和 D 口的地面站厅都将扩大面积，改造为地面站厅。同时，原本位于地下站厅的安检和售票检票设备也将迁移到地面厅内，而现有的 A 口 B 口也将在地下进行扩建。改造完成之后，目前西土城站的东西两个站厅将直接服务两线换乘，并可以为换乘提供更大的空间。 19号，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车票使用规则2021年修订版正式实施。新规规定，无论家长带几名儿童乘车，只要儿童身高在1米3以下，都可以享受免票。新规实施的第一天，记者探访发现，部分地铁站已经张贴了标有这项儿童免票新规的温馨提示，让不少带娃乘地铁出行的家长感觉安心不少。 记者在不同地铁站随机询问了多名家长，发现对于这项刚刚实施的新规，不少家长还并未关注，但了解了之后都对这项新规十分赞赏。地铁率先做出了这种示范，也让不少家长对于其他行业儿童免票规定有了新的期待。一位家长说，希望火车票、机票、一些景点的门票也能让二孩、三孩享受到同等的福利政策。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河北廊坊文安县持续实施河流的综合治理，促进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积聚动能。我们来听廊坊台记者丁晨的报道。 在文安县环城水系综合治理工程项目三号游船码头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做节点铺装，整理现场地形，安装滨河路路缘石，铺装栈道防腐木，现场一片繁忙。文安县环城水系治理工程二期项目经理冯其胜： 九月底我们的土建的一些工作基本上都全部完成，到十月底我们这个游船码头山的一个绿化就基本上也是大部分就已经完成了。届时呀，它能给我们周边的一些居民提供一个像一些休闲、娱乐、亲水和一些健身的一些场地。 文安县环城水系工程二期全长约12.6公里，总规划面积约189万平方米。工程主要对环城水系河道及堤顶进行综合治理，在重要节点打造上融合了当地的文化特色，万柳金堤、圣水河乡、孟母高台等文安古八景，以及左各庄第一特支、江庄子斧头站等红色文化，也会通过雕塑的形式一一展现出来，让游客游玩的同时了解文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文安县城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立强： 这个工程总体完工呢，需要到明年的11月份。环城水系建成之后呢，将形成一条12.6公里长的生态文化带，拉动周边的地块的这个增值，实现呢文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据统计，今年文安县已累计签约项目116个，总投资近1500亿元，同比增长85.3%。 河北衡水富城县持续加大农业结构的调整力度，打造富城高粱这一金字招牌，助力乡村振兴。来听衡水台记者周林的报道。 当前富城红高粱进入了收获期，一望无际的高粱地像火海涌动，又似朝霞浸染，一台台收割机在高粱地里来回穿梭。第一年种植红高粱的农民白如洲测算过，与传统作物对比，亩均增收在500元以上。 今年这高粱不来，你看这大穗子，这一亩地1600斤，收入2600左右块钱，一穗没浇。过年我这棒子也不种棒子，我全种上高粱。 增收得益于富城县对红高粱种植户实行八统一分政策，包括统一优良品种、统一测土施肥、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销售，降低了农民的种植难度，保证了红高粱的品质，让农民种着放心，管着舒心。复兴科技现代农业园区负责人何巨伦： 统一的收购，统一在我们这个园区加工粗选，完了以后统一这个销售，就是从这个生产到加工到收购，完了以后到出售，形成了一个一条龙的这个服务。 天下美酒出高粱，作为华北最大的红高粱生产基地，富城与贵州、四川等地著名的酿酒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保证了红高粱的销路。富城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文勇： 辐射带动了全县9350户高粱种植户增收致富，这种管理模式也在全省进行了推广。我们打造了富城高粱这一金字招牌，与贵州、四川等地的这个著名的酿酒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为促进农民增收、全力助力乡村振兴，可以说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继续关注三地热点。近日，北京市昌平区消防支队联合属地政府、城管、市场以及派出所等部门走进辖区商市场，针对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占用消防车通道等行为进行了集中治理。 消防人员现场为居民、商户发放消防安全知识手册，并且结合火灾案例，以初期火灾自救和逃生为重点，详细讲解如何预防火灾，遇到紧急情况如何处理、如何报警，火场如何进行逃生，以及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等常识。 昌平消防救援支队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加大对电动车违规充电进楼的检查力度，同时加强对充电柜和充电桩的推广，在便民惠民的基础上，有效消除电动车火灾隐患，为辖区的消防安全环境奠定良好的基础。关注3D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9月20号下午，天舟3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5时10分，搭载天舟3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4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597秒之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15时22分，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并且工作正常，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20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89次飞行。 月到中秋分外明，中秋将至，赏月是重头戏之一。今年的中秋，15的月亮15圆，最圆的时刻是9月21号的7点55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说，月球是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从地球上看月球在不同日期呈现的不同相貌即为月相。 月儿到底何时圆？王科超表示，满月并不一定刚好出现在农历15，更多的是出现于农历16，少数时候也会始于农历17，偶尔也会出现在农历14。从2021年开始，连续3年的中秋都会是15的月亮15圆。 继续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2021年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投票结果20号清晨揭晓，412名候选人竞逐的13个界别分组当中，364席选委会全部顺利产生。在香港新选举制度之下，选委会肩负重要功能，包括提名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以及选出行政长官后任人，提名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和选出40名立法会议员。香港特区新一届选委会任期5年，从2021年10月22号开始，到2026年10月21号结束。 据海关总署网站消息，今年以来，大陆海关多次从台湾地区输大陆番荔枝和莲雾中检测出检疫性有害生物大洋豚粉蚊。为防范植物疫情风险，依据大陆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自决定自2021年9月20号起暂停台湾地区番荔枝和莲雾输入大陆，各海关自2021年9月20号起暂停受理台湾地区番荔枝和莲雾报关，并及时将上述情况通知辖区内的相关企业。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3D 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9号，第38届欧洲遗产日和中国传统节日中秋佳节到来之际，中国驻法国使馆在严格做好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举办遗产日中秋情专场活动，邀请汉语桥大学生中学生比赛法国预选赛的优秀选手及其家人和指导教师，以及法国教育部官员等40多人参观使馆本部，现场欣赏书法、茶艺、音乐展示，并且参与互动，零距离领略和体验中国文化的魅力。 伦敦唐人街19号张灯结彩，人声鼎沸。英国伦敦华埠商会当天举办的庆中秋迎国庆文艺演出，吸引了不少华侨华人和伦敦市民驻足观看，为唐人街增添了不少人气。伦敦华埠商会主席邓筑亭在开幕致辞中说，中秋是抹不去的文化记忆，更是消不掉的浓浓乡愁。疫情以来，大家的工作生活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希望能共同努力重振唐人街，再现辉煌。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疫情。意大利伦巴第大区副主席兼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部长莫拉蒂19号表示，政府通过全民健康码法令之后，预约接种疫苗人数激增，平均每天大约有3.3万人次接种，这使我们很有希望能够为12岁以上人口的 90% 接种疫苗。 意大利全民健康码法令要求意大利所有的公共部门、民营企业的员工必须使用健康码就业，社会从业人员必须持健康码上岗，以证明从业者已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病毒采检结果阴性，或者近期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且康复。 另外，英国《自然》杂志的预印本平台“研究广场”日前登载了一项研究，显示，在老挝北部某些洞穴当中栖息的菊头蝠所携带的冠状病毒和新冠病毒具有共同的关键特征，这表明自然界存在与新冠病毒密切相关的病毒。 中国捐赠的新冠疫苗18号晚运抵了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的国际机场。中国驻布基纳法索大使李健、部外交部代表官员和世界卫生组织代表等出席了交接仪式。李健在仪式现场表示，此次向布方捐赠的两批共计40万剂国药新冠疫苗，是两国友好关系的象征，是中部人民深厚情谊的见证，更是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写照。相信这批疫苗对于帮助布方抗击疫情、保护人民身体健康会起到积极作用。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19号警告称，由于人才外流、医疗用品和燃料供应严重短缺，黎巴嫩卫生部门面临崩溃的危险。在结束对黎巴嫩为期2天的访问之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和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的负责人曼达里发表了联合声明，呼吁黎巴嫩不惜代价确保人们能够获得基本以及能够挽救生命的医疗服务。 以色列军方19号说，最后2名在逃的巴勒斯坦囚犯已经被捕，至此6名2周前越狱的巴勒斯坦囚犯全部被捕。以军方说，军方获得了准确情报后，在约旦河西岸的吉宁市包围了这2名在逃囚犯藏身的一处民宅，2人投降，没有抵抗。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中秋假期，北京全市公园推出了游船赏月、民俗体验、手工制作、花卉展览、亲子科普等53项特色文化活动。市民游客可以就近走进身边的公园，在感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体验花好月圆的生态之美。具体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小朋友们，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那么你们知道中秋节有什么传统吗？ 雨中的故居别院别有一番风味。下午三点，李叔同故居纪念馆热闹起来，前来参与活动的市民在围廊下以家庭为单位分坐在八仙桌旁，桌上摆着模型、颜料、画笔，大家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听中秋传说，体验传统兔爷绘制。天津博物馆宣教部活动组负责人刘萌说， 兔爷的由来呢，就是说当时呢民间有这个瘟疫，然后呢嫦娥呢就是派了这个兔爷来下来呢为大家去治这个病，为大家把这个病治好之后呢，所有人都给兔爷送礼呀、送东西呀，表示感谢的东西，但是兔爷都一概不收，最后呢他兔爷只要了大家的衣服，所以说他就是穿了很多五颜六色的衣服，那像我们绘制的就是五颜六色的兔爷都非常的漂亮。中秋节呢就是一个合家团圆的节日，把这个爸爸妈妈还有孩子或者是老人聚集到一起，我们来动手完成一件作品，也是来体现这个家庭和谐和睦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递。 小朋友们玩得特别开心，兴奋不已。 兔爷我也画了，前面说的那个嫦娥奔月我已经听说了很多次了，我8岁了，我觉得做完之后就特别有成就感，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 9月19号到10月6号，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在怀柔杨宋中国影视产业示范区启动。今年北影节嘉年华以科创怀柔、逐梦光影为主题，增设影都花海、鹿世界等多个场地，整体推出了40多项科影融合体验活动，并且第一次打造了夜场的环节。具体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好了，特别棒，看镜头啊。 在怀柔区杨宋镇近千亩的影都花海中，身着瑰丽汉服的动漫爱好者们竞相拍照，与缤纷的花海相映生辉。 AR 动漫社负责人王勇说， 这次我们的主题就是国风，咱们自己民族的一些传统服饰比较贴近花海这个主题，可以传播一些汉服的文化。 9月19号到10月6号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嘉年华启动仪式，电影文化展和科技互动体验等活动将接连在影都花海上演。嘉年华第一天，这里就吸引了不少附近居民参观。他们说， 风景挺美的，花海现在弄得也特别漂亮，赏心悦目嘛。这个电影学院一开，加上北影节这边一弄，带动了这些经济吧。 能在怀柔这么多年都举行这个国际电影节，人气这方面也特别好，特别有自豪感。 与花海一路之隔，一座以粉色和奶白色为基调的粉屋咖啡厅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北影节嘉年华期间，这里还提供了艺人学习区。粉屋咖啡厅店长崔帅介绍， 艺人需要在我们这里提供用餐或者是饮品，如果他们需要休息或者换服装的话，我们也可以提供场地。9月1号开始试营业，最近受众群体一般锁定在年轻人，还有一些网络博主。电影元素我们现在也在挑选，选好之后会在整个粉屋内部做布景、做装饰，包括以后可能还会进一些伴手礼。 19号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在张家口崇礼区万隆度假天堂正式启动，多项嘉年华主题活动和惠民措施现场发布，请听张家口台记者安永月的报道。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发布了4季8县嗨玩京张体育旅游主题线路、全季体育燃动京张体育品牌赛事活动、京张体育研学目的地、张家口4季冰雪赛事及冰雪运动惠民措施49项系列产品，涵盖冰雪、骑行、游泳、足球、马拉松、棋类等运动项目，进一步激活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市场。张家口市特别推出了一年一度的4季冰雪赛事，以冬季真冰真雪、夏秋轮滑滑轮的形式，4季不间断开展冰雪竞赛活动，并对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给予补贴。张家口市体育局副局长黄建军： 张家口市政府每年拿出3000多万元用于老百姓滑雪的一个补贴，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真正的参与冰雪运动，降低冰雪运动的消费成本。 借助冬奥会这一历史性机遇，京张两地大力发展冰雪产业、零度经济，促进体育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金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的举办将进一步增强金章体育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扩大金章体育文化旅游带知名度和影响力。河北省体育局副局长田建功： 我们想把这个金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呢，作为一个特色品牌来打造。这次只是一个首期的，结合的我们下一步的这个谋划，我们想进一步推出更多的一些产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奥运的红利。 北京通州区目前推出首批十家特色乡村民宿，都是位于环球度假区的周边镇。通过预订平台审核成功之后，这些民宿可以接受预订。近年来，随着环球度假区建设的推进，周边的民宿产业蓬勃兴起。据统计，目前北京通州区共有乡村民宿30家，分布在西集镇、台湖镇以及宋庄镇等。 9月22号至24号，第六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在邯郸举办。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太行红河谷、水运古祠镇、响堂石窟寺等7个片区盛景彩妆的邀请来客们，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涉县作为此次大会的主会场，赤水湾太行民俗小镇是这次旅发大会的重要观摩节点。小镇以江南水乡风格打造，尤其是塔楼水幕光影演绎，更是这次旅发大会的亮点。女娲补天、古赵国战场、太行烽火等璀璨夺目的灯光秀在这里华丽上演。万景集团董事长李宝红： 包括我们的水幕、大型投影设备以及我们的喷泉系统、雾声系统，目前是世界一流的。 按照看红看绿看产业的总要求，涉县谋划建设了赤岸公园、莲泉田园水镇、韩王九寨风景区、挖黄宫国际露营地等多处观摩节点。为了突出红色旅游特色，他们还对散落在涉县的30多处革命旧址进行集中复建。在做好旅发项目建设的同时，涉县还对太行山旅游风景大道、主城区、旅发观摩沿线城乡环境等进行了高标准的改造提升和夜景亮化。磁县义泉湖是我省著名的生态湿地公园和旅游风景名胜区，同样作为旅发大会的重要观摩节点，他们对近20公里的环湖绿廊进行整体提升改造，沿途增设了观景平台、景观桥、湿地木栈道、码头等基础设施。据了解，本届旅发大会以传承红色基因、创新绿色发展为主题，打造太行红河谷、水运古祠镇、康养东太行、响堂石窟寺、复兴园博园、广府太极城等7个片区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并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在邯郸市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9月17号到20号，由朱红璇、叶子玲编剧、朱红璇导演的原创话剧《双屏记》在大麦超剧场首演。这是北大毕事业生创建的话剧九人剧团创作的民国知识分子系列中的最新一部作品，同时也是话剧九人10周年戏剧月展演的最后一部作品。 继续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难忘的旋律，吕东中提琴独奏音乐会19号在天津大剧院举行。曾经在多项国内外中提琴比赛当中获奖的演奏家吕东，以精湛技艺将胡梅尔、门德尔松还有德沃夏克等创作的经典曲目奉献给了现场观众。 再来关注展览方面消息，书圣大族大族石刻特展、摩崖上的中兴颂、永州摩崖石刻拓片展两项大展目前在国家博物馆开展。从大足石刻博物馆镇馆之宝到颜真卿、苏轼的真迹，众多重量级文物纷纷亮相，京城的市民中秋假期多了一个好的去处。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一起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第14届全运会空手道比赛19号结束，东京奥运会铜牌得主龚丽为北京队夺得了女子组61公斤以上级的冠军。具体情况，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北京龚丽，全运会空手道的赛场因为奥运铜牌选手龚丽的出场变得异常的热闹，而龚丽也不负众望，为北京拿下了这枚女子组手61公斤以上级的金牌。昨天的比赛，龚丽一路轻松杀进了决赛， 面对山东选手焦温露，功力开场非常的谨慎，短暂的相持试探之后，他逐渐开始了攻势，并且利用快速的进攻取得优势，以3-0战胜了对手，拿下比赛，功力如释重负。他告诉记者，自己因为东京奥运会上的轻敌错失了金牌，全运会的夺冠也让这个遗憾得到了弥补， 自己还有一股劲儿没有撒完，然后就给堵回去了。 今天能不能把那口气撒出来呢？ 其实今天呢，对自己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因为相对于奥运的比赛来说，今天的表现其实是真的是自己还是挺满意的。其实 功力能够在全运会上依然有着不错的状态，和他在隔离期间坚持训练密不可分，一天朝着一个点打上几百圈，这样的毅力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就是一节课训练起码要打几百拳，踢几百腿，然后都是朝着一个点，就朝着一个点位打，然后不可以这样乱刺，就是朝这个一个点位打，然后就是一直在磨练吧。我觉得就是以次数来磨练。 本届全运会是北京 U20 男足阔别12年之后重新站在了全运的赛场，但由于亚冠联赛出现的人员意外情况，这支足球队并不能以绝对主力在陕西参加比赛。不过他们仍旧是北京足球的未来，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在今年5月全运会足球资格赛上，北京 U20 男足以小组第一晋级了全运会的正赛。要知道他们已经阔别全运会的舞台12年之久，所以小伙子们当然希望在正赛上取得更好的成绩。按照计划，这批01年出生的适龄球员将会先参加亚冠联赛的比赛，然后回国完成隔离，继续征战全运会。但由于疫情出现的变化和意外，大部分主力也因此错过了全运会的比赛，这让北京 U20 队的实力大打折扣。作为球队的专职领队，北京市足协的副秘书长高俊表示，为了保证顺利参赛，这支球队在组队的时候就有着相应的预案。 不可控的因素之后呢，从这个报名参赛的角度来说，完成这个比赛是没有担心的，因为这前期呢都有一些准备。但是呢，从报满的40名球员里边，他是年龄差是比较大的，只01的就是最年龄最好的只有2人，02的有6人，03的有6人，04的高达8人，04年他才17岁，跟其他队这个01的打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年龄的差距让北京 U20 男足在全运会上遇到了极大的挑战，球队在首场大比分失利之后，后面的比赛也遭遇了连续的失利，最终获得了第8名。高俊说，这个名次在赛前也有所预料，不过球队和最终夺冠的浙江队那场小组赛的表现还是让人看到了希望。 9月16号到20号，第14届全运会3人制篮球 U19 组的比赛在西安激战正酣。这项首次加入奥运会的新兴运动，在全运会的赛场上也掀起了一场青春风暴。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动感的音乐，纵情的欢呼，热闹的氛围。第14届全运会3人制篮球的赛场成为了一片洋溢着青春和活力的海洋。这项在东京首次入选奥运会的新兴项目，在陕西西安的全运赛场也迎来了惊艳亮相。前来参赛的运动员们纷纷表示，3人制篮球和5人制相比，在比赛节奏、球员的技术特点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来自湖北 U19 女队的丁一可就说， 我觉得两者差别其实挺大的吧，因为五篮嘛是10个人围绕着一个球，这个6个人围绕着一个球，然后它的转换速度非常的快，而且也没有太多换人时间，也没有休息的时间。对球员的技术特点的话，我认为首先最佳要强的就是个人能力。5人的话它分得非常明显，但3人的话你只要就是个人能力够强，你能防得住高个，高个也能防得住矮个，那就可以。 福建 U19 男队的吴崇奇打3人篮球有2年多的时间，他说3对3篮球对体能的要求很高，平时的投篮训练也很有特点。 就感觉是体能吧， 体能是吧， 跑得比较多。 然后投篮这边会练哪些练得比较多？ 投篮就1分钟投篮，2分钟投篮，3人2球投篮。 19号下午，天津代表团在第十四届全运会上收获2金，空手道男子75公斤级决赛，天津选手刘帅2-1逆转战胜了山西选手陈晓东，获得金牌。而另一名天津选手李晶晶随奥运联队夺得了赛艇女子8人单桨有舵手冠军，为天津代表团再添一金。来听天津台记者方一新发自西安的报道。 土生土长的天津小伙刘帅，